欢迎收听长篇悬疑冒险小说《暗界绅士》，作者火红森林，演播耗子。本节目由万代南梦宫上海沪娱独家出品。 第127章，失踪之人。一见到浓烟缭绕中那道残缺的教师，胆小的赵敏敏忍不住发出了尖叫，捂着嘴颤颤巍巍地向后退去，一副快要哭出来的样子。 云叔， 陈思淼神情哀伤地望着那具残尸，轻轻垫过头，对着身后的绅士老者做了个手势，后者心领神会地点点头，随即上前踏入废墟，而饕餮与江瑶也很快跟了上去，随着老者站在了那堆散落的尸块旁边。 这究竟是谁？ 江瑶用手帕捂着鼻息，望着脚下那具被烧得面目全非的焦尸。在先前的爆炸冲击下，尸体已经变得七零八落，想要辨别身份又谈何容易。江瑶心中叹息着，有些于心不忍地移开了视线，将目光扫向周围。很快，某个闪亮的物体在焦黑的废墟中映入了他的眼帘。 这是什么？ 江瑶眯起眼，小心地走上前，轻轻地拨开炭灰，这才发现是一串造型别致的黄铜钥匙。 这钥匙好像是阿星身上的。 江瑶愣了愣，猛地想起先前阿星带他们进屋正是用的这串钥匙，心中的不祥预感再次萌生而起，这让他的脸色不由一变。 难道这尸体是？ 是阿星的可能性很高啊。 这次说话的是云舒，只见他叹息着，戴上手套， 捡起了那串钥匙。阿星是这未央分部的后勤管事，而这钥匙，他向来是寸不离身的。如今掉在了尸体旁，怕是…… 如果他当初不是帮我们去厨房准备吃的，也不会被卷入法司爆炸呀。 一想到阿星的死或许和自己有关，江瑶的心顿时揪紧，而反观边上的饕餮倒是表现得相当无动于衷，只见他面无表情地扫了眼那具惨不忍睹的焦尸，随后又转头看了圈四周的厨房废墟，脸上一副了然的表情。 法司爆炸吗？哼，我怎么觉着这爆炸源头不是别的，正是这具尸体呢？ 爆炸源头是尸体？这怎么可能啊？ 江瑶惊讶道。 不，他说的并没有错。 这次云舒倒是意外地站在了饕餮这一边。 从周围火势蔓延的痕迹来看，爆炸的中心点确实是这具尸体的内部，而且你看， 云舒说着，在一处疑似腹部的尸块旁边蹲下身，伸手指了指，只见这片腹部的位置已被拦腰扎，显得格外凄惨。但更令人感到头皮发麻的是，那断面内部竟呈放射状，并已经烧穿。如此窗口怎么看也不像是由外部的爆炸源造成的。 这是自爆，可是好好的一个人怎么会突然自爆呢？ 见到现实证据摆在眼前，江瑶错愕不已，而正当说话时，却见云舒像是发现了什么，忽然伸出手探入腹部尸块的断面内，小心地鼓捣着。 您在干什么？ 见到云舒如此突兀的举动， 江瑶的胃顿时有种翻江倒海之感，而饕餮却并没有说话，只是平静地等在一旁，注视着运输的动作。 半晌之后，一片焦黑的碎块被抽出了10块断面，而云舒的动作也终于停止了下来，慢慢摊开掌心，只见一截扭曲的物体出现在了他的手心之中。 这是什么？ 江瑶走上前，看着云舒手中那枚奇怪的物体，眉间不由微皱。这似乎是一截虫子的残躯，看上去像是蜈蚣，但又比普通蜈蚣大不少。一道道截肢顺着红黑相间的躯体密密麻麻地排列在旁，显得分外恶心。只是最令人感到头皮发麻的是，这截残躯在经历了如此严重的爆炸后，形状依然清晰可辨，这显然已经超出了一般人的常识。 蛊虫啊，哼，这下有意思了。 饕餮看了眼那半截虫子，一副了然于心的样子。 蛊虫？那是什么？ 江瑶转头问道。 是一种苗疆巫术的道具。 云舒说着，掏出手绢，将那半截蜈蚣小心地包好。 在湘西，有一些地下苗人巫师，能利用秘法逼迫毒虫互相蚕丝上，最终留下的那一只便会成为被巫师操纵的蛊虫。而蛊虫的类型千变万化，有的身怀剧毒，有的能进入人体控制人的行为，使之成为傀儡。在如今这个时代，这种养蛊巫术早就已经被明令禁止。 有些不良巫师在行动时，为了不让外界察觉是蛊虫作祟， 还会提前在虫体内植入自爆法术，以毁灭证据啊。 那这次难道也是？ 江瑶低头看了眼地上的焦尸，没有说下去。 恐怕呀，八九不离十。有人在阿星体内预先植入了蛊虫，并且把蛊虫当作了炸弹。而这屋子都是木质结构，所以很快就烧起来了。 云舒说道， 原本这场大火足以把尸体和蛊虫烧成灰烬，不过对方可能也没想到大小姐会那么快把火灭了，因此才留下了线索。 那么可怕的虫子，到底是什么时候被植入到阿星的体内的？之前的他完全没有任何被下蛊的迹象啊。 江瑶犹疑道，蛊虫可以在法术作用下伪装成虫卵形式，通过食物或者人体皮肤直接接触潜伏剂目标体内，而且啊，在潜伏期内的话，被寄宿者是不会有任何异状的。然而一旦施术者发动法术激活虫卵后，虫卵会在短短十数分钟内迅速成虫化并控制目标，而被寄宿者也将再无活命可能啊。 云舒认真地说道， 阿星之前带我们去房间时的表现并无异状，那也就是说是在他离开之后的短时间内有人暗中施术激活了虫卵，使得阿星体内潜伏的蛊虫迅速成虫化，并且造成了现在的惨状吗？ 江瑶思忖着，而此时陈思淼焦急的询问声已从后方响起。 云叔，是发现了什么吗？ 是的，大小姐。 云叔点点头，随即站起身走出废墟，而江瑶见现场也没什么可查的，便也打算跟着出去。 然而回头一看，却发现饕餮依然盯着那些零落的石块，似乎若有所思。 怎么了？ 江瑶问。 什么。走吧。饕餮从尸块上收回了视线，转身离开了废墟。而此时等在课堂里的陈思苗等人也终于看到云舒展示出来的蛊虫残躯，个个惊讶不已。 蛊虫？那么阴毒的东西怎么会出现在这儿？ 陈思苗不可思议地看着那半截诡异的蜈蚣，一张俏脸刷的一下白了。 这是在尸体内发现的，也是这场大火的源头。云舒说着收起了手绢。从现在的情况来看，这场大火并非意外，而是有人蓄意下蛊谋害阿星。现在既然已经有人死在蛊虫之下，为了保证各位的安全，从现在开始希望大家暂时不要饮用宅子里的任何水源或食品。 等一下，您刚才说被烧死的是阿星？赵敏敏一下子睁大了眼睛，眼泪在眸间打转。怎么会这样？我不信，我不信。 之前我倒的确觉察厨房有动静，难不成啊真是阿星？ 吴老六拖着下巴，一脸纠结的样子。 而现在事情闹得这么大，也不见阿星出现，这也说不过去啊。 唉， 云舒轻轻地叹了口气， 将那串黄铜钥匙递到了陈思淼的面前。 这是在尸体边上捡到的。 这是阿星保管的钥匙？这么说来， 陈思淼望了眼废墟的方向，在悲伤之余眼中隐隐燃烧着怒火。 阿星平时为人憨厚，到底是谁如此丧心病狂，非要用这种方式置他于死地？ 蛊虫？该不会真的是他吧？ 阿虎盯着被烧尽的废墟，眼神有些发直， 像是联想到了什么似的。而同样脸色难看的并不止他一个，身边的张秋月在见到那蛊虫残躯后抽筋的表情也一直没缓过来过。 先是王乐，现在又是阿星，再加上那对湿辣的脚印和蛊虫，是他，一定是他回来了。 张秋月咬着牙，脸上青一阵白一阵。 他？ 江瑶注意到了两人的异样，连忙追问道， 你们是不是知道些什么？ 不，没什么。 阿虎不自然地别过头，神色阴晴不定，但如此反常的样子显然瞒不过陈思淼的眼睛。只见后者两眼一瞪，语气也愈发不客气起来。 怎么回事？说。大小姐，我们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啊。 阿虎被陈思淼这么一瞪，顿时方寸大乱，哆嗦着往后退了一步。而一旁的张秋月在压力之下也似乎已经达到了忍耐的临界点，终于猛地抬起头大声吼道， 是文杰，一定是那个贱人阴魂不散跑回来害人了。 张秋月瞪着泛着血丝的眼睛，咬牙切齿道， 文杰不就是先前我们下榻的那间屋子的原主人吗？ 听到张秋月口中的这个名字，江瑶立刻联想起了先前在房间的梳妆台下见到的那些手绘图鉴，而上面的落款正是文杰二字。 文杰，我好像在哪儿听过这个名字啊。 陈思淼思索着，眉间微微皱起。 文杰以前是我们镇的药剂师，但在一年前失踪了。 阿虎沉着一张脸， 终于像是放弃了隐瞒。 失踪了？ 是的，当年他给客户配着药剂，结果出了错，导致客户服药后意外身亡。当时这件事闹得挺大的，咱们陈家药行也赔了不少钱。 我想起来了，好像的确有这么回事。 陈思淼抬起头，若有所思地说道， 虽然那时我在国外不清楚详情，但确实有听说分部有位药剂师出了事儿。那文杰后来怎么会失踪的？ 哼，还不是因为畏罪潜逃。 张秋月白眼一翻，插嘴说道， 当年出了事儿后，他大概怕坐牢，竟然连夜消失了。后来啊，人们在山里一处瀑布悬崖旁边找到了他的行李，他人却不见了，估计是失足跌了下去，连尸体都没找到。 不，他不会做这种事儿的。我听说文小姐一直以来的口碑都不错。 听闻张秋月所言，一旁的赵敏敏忽然急急地开了口，但没说两句便被张秋月怼了回去。 你懂什么？才来了没几个月，连他面都没见过，有什么资格替他辩解？闭嘴。 我 赵敏敏被堵得话都说不出来，只能一脸委屈地抹着眼泪，低头搓着衣角。 既然这位叫做文杰的药剂师一年前便已身亡，又怎么可能现在出来害人？ 江瑶思寻着，忽然想起来那对先前出现在井边的湿辣脚印。 一年以前，难道说你们是怀疑是他尸变后回来？ 没错，一定是的。 张秋月双拳紧握，那张满是雀斑的脸在憎恶之下显得格外扭曲。 之前王乐的死估计也不是意外，肯定也是他害的，因为只有他才有害死王乐和阿星的动机。